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6集，傅文铎和唐默两个人不浪费时间，简单的交换了一些信息。唐默说，你这次得到了什么线索？傅文铎说，为什么铁鞋匠会贫困潦倒？唐默皱眉，因为鞋油郎爱偷吃鞋油，这个黑塔已经提示过了。 是，傅文铎说，但是这是我的第六题，他问的是地底人王国的十大未解之谜第九，铁鞋匠为什么这么贫穷。 唐默想了想，这句话肯定是线索，鞋油郎爱吃鞋油，黑塔已经提醒过一次，你那边又把它当作线索提醒了一次，两次加起来应该是防止我们忽视这个线索。傅文铎说， 你找到了什么？ 唐默将塑料袋取了出来，水和泥土，刚才铁鞋匠来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了，他没有反应，这些不是鞋油。两人一起陷入沉思，许久后唐默说，是血，全世界人类都看过的东西，从出生的那一刻每个孩子都会看见血，那是源自母亲的血。鞋油狼爱吃的东西，刚才那匹断了腿的鞋油狼在咬去唐默的一块肉后迫不及待地吃了那块肉。 血？ 傅文铎重复了一遍，唐默又否定了自己这个答案。如果是血，铁鞋匠早已经得到了玩家的血，不会说还没有找到鞋油。傅文铎说， 你亲眼看到铁鞋匠得到玩家的血了？ 唐默一怔，他缓慢地转头看向墙角的行风，后者往角落里缩了缩。唐默再看向傅文铎，笑着说，你说的对，下一次我要亲眼看看铁鞋匠抽人血。视频通话挂断后，杂货间里傅文铎紧绷的身体往后倒退一步，他伸手扶着墙稳住身形，在唐默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右脚脚踝上被刮出了一个十厘米长的豁口，这伤口太深，割断了他的脚筋，无法使用异能，这条伤口愈合的速度十分缓慢。傅文铎抬手揉了揉太阳穴，过了半个小时，脚筋愈合，伤口也慢慢合拢。小电视上，王小田从屏幕的一端蹦了出来。 广告时间结束，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小甜甜主持人王小田。今天呢，又是开心问答的答题时刻，哇，很不错哦。傅选手虽然答错了第五题，但是他还是从一个小时的裂缝刀割中坚持了下来。难道说傅选手将成为地底人王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关开心问答的选手？ 一阵观众的欢呼声后，王小田甜甜一笑。 那么不多说，咱们请听题。 三个小时后，唐默气喘吁吁地打开视频通话，他先说， 血不是血友，三匹狼的实力比两匹狼的强大很多，同时应付四匹狼恐怕就是我的极限了。傅文铎，你得到了什么线索？必须早点找到鞋友。 傅文铎沉默地看着唐默。唐默皱眉，怎么了？片刻后，傅文铎说， 这一次没有线索。 唐默愣住，很快他反应过来，冷静地说， 什么意思？第九题，铁鞋匠的鞋油具有以下哪种特质？ A. 稀有， B. 融合， C. 脏臭， D. 坚硬。 顿了顿，傅文铎说， 我选 C， 错了，不是脏臭，应该也不是稀有。唐默，鞋油要么融合要么坚硬，这就是第三个线索。 唐默握紧了手指。视频再一次挂断，另一边的情况唐默无法得知， 他一只手撑着桌子，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没让自己倒下。刺目的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一道长约15厘米的伤口横亘在他的腹部，触目惊心。刚刚在面对三匹斜游狼时，唐默的腹部被一匹狼划破，鲜血汩汩流下，至今还没完全愈合。无法使用道具，唐默便无法使用蚯蚓的眼泪治愈伤口。三匹狼已经给了唐默这样大的难题，如果四匹狼、五匹狼，唐默沉下脸色，目光坚定地看向前方。而傅温铎这边，很快他又开始了第四轮的答题。答题失败的惩罚，从一开始的洪水冲刷，到烈风刀割，越来越苛刻。第十题竟然和国王的金币有关。傅文铎顺利选择弃权一次黑塔游戏的机会，解决了这道题。然而接下来的第十一题， 哇，这道题又是一道送分题。快说导演，你和傅选手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这种题目你都出好吗好吗，我要这个月的工资，我不说了。 王小田俏皮的嘻嘻一笑，伸出手做出他的招牌动作。 那么请听题，圣诞老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A 善良， B 虚伪， C 狡诈， D 诚实。副选手肯定能答对这道题，真是没有意思啊。要不然我们下一题来点有难度的。我就说说，可爱的王小田从不掺和题目内容，我是个尽忠职守的好主持人。 傅文铎的目光在善良和诚实中摇摆，最后他选择了 D。 王小田笑嘻嘻地看着他。 傅选手，你真的不要换一下吗？这个答案很微妙哦。 傅文铎没搭理他。半分钟后，王小田双手托着脸庞，头一歪， 回答错误。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最喜欢诚实的人类了？圣诞老人自己就很不诚实呀。 傅文铎拧紧眉头，王小田高兴地跳了起来。 让我来看看第十一题的惩罚内容。哇，第十一题的惩罚是要副选手挑战狼外婆，在狼外婆的手中存活30分钟。狼外婆最喜欢吃人类了，无论是地底人还是人类玩家，那都是她的最爱。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这场挑战了。 观众的欢呼声几乎要将这个小电视撑爆。一个穿着粉色淑女裙、打着小阳伞的高大生物从屏幕的一端走了出来，他迈着婀娜的小碎步，一点点地走到王小田身边。王小田胆怯地往后缩了一步，但很快他给自己打气。 我是谁？我可是小甜甜主持人王小田。既然特殊嘉宾狼外婆已经来了，那么…… 小阳伞抬了起来，狼外婆那双忧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她舔了舔锋利的牙齿，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仿佛只要王小田一句话下，她就会冲出电视，吃了那个让怪物世界所有怪物都垂涎三尺的偷渡客。然而王小田突然道， 诶，火鸡小姐赞助节目组100颗火鸡蛋，要求跳过这一关惩罚，让副选手挑战第十三题，还有这种操作吗？ 王小田抬起头， 啊，导演说老板说的话就是真理。哎呀，那我们就得先跳过这一关，直接进行到第十三题了。狼外婆真是辛苦你了，让你白跑一趟。 狼外婆顿时黑了脸，但镜头一给到她，他又变成了那副弱不禁风的柔弱模样，他捂着大嘴，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没什么，反正第14题的惩罚也和我有关的。 老外婆走下舞台，王小田说， 虽然火鸡小姐要求直接跳到第13题，让她实行惩罚，和副选手大战3个小时，她想把副选手亲手撕成碎片，但黑塔规定的题目还是得问的。副选手，请听第12题。铁鞋匠的鞋油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 A. 铁线虫， B. 人类， C. 铁鞋匠，D. 鞋油狼。好简单的问题啊，副选手该不会又答错啊？好快啊，副选手已经作答了，他选 B 人类。恭喜副选手，你真是太给面子了，这么快作答回答正确。火鸡小姐，请您稍等片刻，广告之后就是您手撕副选手的时候了，所以接下来咱们进入广告。 傅文铎的手早已攥紧了军用匕首，时刻准备攻击狼外婆。大火鸡的插手令他猝不及防，但傅文铎的手仍旧紧紧握在匕首上，防止狼外婆出现。从唐默的口中，傅文铎得知了狼外婆的实力，这是一只恐怖的副本怪物，比大火鸡、匹诺曹恐怖许多，很可能是圣诞老人那个级别的。没有异能，不能使用道具，傅文铎面对他的胜率极低，甚至连30分钟都或许撑不过去。幸好大火鸡插手了。当电视屏幕再次亮起来的时候，傅文铎的脸色依旧十分阴沉，他还在思索刚才自己遇到的那几个问题和王小田说的几句话。这一次傅文铎还没有说话，一道沙哑的声音从电视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傅文铎。 这么低哑的声音令傅文铎微微一愣，他抬起头，只见电视屏幕里俊秀的年轻人咬紧牙齿，脸色苍白，双颊却微红。在唐默的额头上，一道深深的伤口凝结成了血污，鲜血沾湿了他的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却无比明亮，认真地凝视着傅文铎，眼神中没有一丝怀疑，只有沉甸甸的认可与坚信。傅文铎心脏一动，半晌后傅文铎低声说， 你哪里受伤了？ 不是大事。 唐默没回答。 血油狼很会互相合作，他们配合起来实力大增，这次我只杀了三匹狼，还有一匹狼没有杀死，让他消失了。如果再来一匹狼，我恐怕连两匹狼都杀不死，我可能只能再撑过一次了。所以傅文铎。 唐默抬起头， 你找到线索了吗？ 铁鞋匠将沉重的锁链随意地挂在肩上，他哼着难听的小曲儿，气势汹汹地走进办公室。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透过石头微弱的光芒，他看到那个新来的人类玩家正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淡定地看着他。至于那个在副本里待了3天多的老玩家，铁鞋匠轻蔑地扫了行风一眼，用力地将铁锁甩在地上，砸裂地板。 我的鞋油呢？啊，你们这两个不守信用的人类，我已经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多少次啊，你们一次次的只拿劣质鞋油来敷衍我，我可告诉你们，铁鞋匠不会让任何人欺骗。这次如果你们拿不出真正的鞋油，就准备好4滴劣质鞋油，否则 铁鞋匠丑陋的脸上露出兴奋难耐的笑容， 用你们的血来代替。 铁鞋匠的声音如同雷霆，震得房间微微颤动。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